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，第十四集。何修一走回片场，看见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忙活抽耳光一幕的布景灯光。柳阳亭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眼睛红彤彤的，像一只柔弱的兔子，明显刚刚哭过一场了，呼吸也是只进不出，抽抽搭搭，还对他面前的李朝隐说， 我下个休息日就去医院开个证明吧。 不用了，休息日就待着吧。 嗯。 柳阳亭伸手用掌心抹掉眼泪，嘴角露出了颇为坚强的微笑。 多少年都没哭过了，太丢脸了，您忘了吧。 柳阳亭这么一抬头，正好看见了刚出现的何修义，局促地站起身，当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 前辈，抱歉，这应该是我分内的事情，我给前辈添了麻烦，特别特意过意不去。 没事，作为一个替身还能怎么说呢？别说柳阳亭有理由，就算没有理由，他也是要替的。 我会尽量补偿前辈，前辈以后若是有事儿，尽管来找我。 真的没事，我不会去找你的。左然站在一边，对何修义这一次的赠送态度相当阴冷。沈岩抽宋智耳光这场戏其实是剧情的重要部分，宋智的大侄子得罪当地官员，对方便以贩卖私盐为名，将大侄子关进大牢。而这远非噩梦结束，因为在城市开拓了眼界，宋智曾出钱让第二个侄子到城里好好念书。一次，二侄子在桌子上跑，跌下来后阴囊磕在了桌子角，从此无法生育，而宋智的嫂子也因伤心过度不适合怀孕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紧急让宋智回到村子里生活，并且娶妻生子，担起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责任。这一阶段的宋智正打算跟着沈岩去北平，宋智在痛苦的犹豫之后选择回到了小村子，帮助家族开枝散叶，不让他守寡的母亲再多操心。宋智认为这是他在家庭危难中应当完成的事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欢乐给母亲哥嫂增添更多的悲苦。何况他总认为侄子苦难的因也是由他所造成的，他要补偿。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当中，每个个体都是为了大家族而服务的。在宋智心意已决时，他到沈岩家中告别，而沈岩明白了他已无力挽回，于是为了让宋智不挂念，安安心心地娶妻生子，他给了对方一耳光，打碎他们之间所有的可能。在离岛喊出开始之后，何修义迅速入了戏，他的眼中写满绝望，极力忍耐，脖子上的青筋鼓起，一跳一跳，注视着面前的左然，轻轻地说了句，对不起。何修义很清楚，他的这些表演到时在影片中全都会被剪掉，这一段的特写会由柳阳亭拍，而他自己的出镜呢，就只有被打的瞬间，摄像机会在他的侧后面拍摄，并将焦点全都放在左然身上。左然倒是一个巴掌呼将过来， 何修一表演被山石的背影就醒了。正因为是这样，李朝隐导演才会用替身。何况何修义本来就长得和柳阳亭很像，不过为了能让左然更加入戏，何修义还是念了宋智的台词。按照剧本，说完对不起后，左然应该给何修义一个响亮的耳光，吐出一句，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，滚。然而左然那个巴掌简直像是轻抚一样，羽毛一般的落在了何修义的脸上，仿佛情人间亲密的玩笑一般，就算是身五岁的小孩都不会觉得疼。 停停停，太轻了，再来一条。 再来了一遍，还是那样。又来了一遍，没有区别。李朝隐头痛了。 左然，你有过三次不过的吗？ 没有。 那这次怎么了？ 入不了戏。 左然提出了个要求。 我看一下录像，体会体会自己到底差在哪里。 来吧。 监视器旁，左然抱着胳膊反复地观看录像，一如既往的优雅。但何修义总觉得平静的水面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翻腾。半晌之后，左然突然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李朝隐，开口道， 李导，用替身被抽完脸之后都不敢甩过了。 几秒过后，李朝隐点了点头。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，其实我刚刚也在想这个，最后的确不大自然，这场最好不用替身。 说罢，李朝隐站起身来，让张希叫来了柳阳亭，并对柳阳亭道， 你拍一条试试，争取能一次过，拍完剧组给你放一天假好了，实在不行我们再回去用替身。 抱歉，抱歉让剧组这么费心，我努力。 左然，能不能一次过主要取决于你，柳阳亭是被抽的人，没有什么肢体动作，画面效果由你承担，你这次最好能入戏。 左然看着自己的手，动了一动指节说，同一场戏，换人重新开始。柳阳亭蹙起漂亮的眉头， 对不起。 对面左然演技瞬间变得出神入化，突然伸手又快又狠的劈头便给了柳阳亭一耳光。 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，滚。 耳光声彻响了整个片场，每个人的心头都是一惊，众人都惊讶地睁大了眼，难以相信自己所看见的，两次表演差这么多。左然将柳阳亭扇了一个踉跄，柳阳亭站都快站不稳了，简直被对方打懵了。 喂， 李朝隐都吓了一跳，他这辈子见过的真打多了去了，但是没见过这么狠的真打。左然收手问， 行了吗？ OK， 不过怎么突然就找到状态了？ 左然的声音仿佛比平时还要冷几分。 因为柳阳亭比较能激发我的演技。 因为是柳阳亭一直和你演对手戏吧？ 李朝隐其实觉得何修义的表现要更好。左然不置可否，淡淡地看了柳阳亭一眼走了。路过何修义面前时，左然停住了脚步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随口问了一句， 疼吗？ 那么轻哪会疼啊。 而另一边，柳阳亭的脸果真迅速地肿了。不过按左然的那个力度，不管是谁脸都会肿的。柳阳亭似乎也没有比普通人肿得更厉害，在场的人全都感觉出来左影帝生气了。 可是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不用当抽屉了，何秀仪挺欣慰。她再次告别了众人，背着她的行李离开了片场。出门时，何秀仪还想，左影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好像十分神秘，让人琢磨不透。还有，入圈六年没有任何绯闻，不过看他床戏那个种马的样子不像啊。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 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童音张恩泽。感谢您的收听。